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市规划国土委和市气象局26号的9点联合降级发布地质灾害风险黄色预警。未来四天，本市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房山、昌平、平谷、怀柔、密云、延庆等山区发生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具体的天气。今天下午北京晴转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是多云转阴的天气，大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总的来看，白天呢是一个适合大伙出行的好天气，提醒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夜间有雨，提醒大家外出的话最好携带雨具。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16点31分，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的环路，东二环的北向南方向，东四十条桥到广渠门桥目前是车多，行驶缓慢，队尾目前已经排过了东直门桥。东五环的北向南方向，七棵树桥到平房桥有事故，占用了最左侧车道，提醒后车司机小心避让，也提醒大家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延庆。所以说在延庆区，我们的基层卫生服务到底能够给我们的社区居民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和惊喜呢？提到延庆，您可能会想到八达岭、龙庆峡，丰富的旅游资源一直吸引着很多北京市民前往游玩。但70%面积为山区及浅山区，这样的地理条件对于基层医疗服务也带来了挑战。究竟如何解决医疗资源不平衡？延庆区家庭医生如何发挥能动性服务居民百姓？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为您邀请到延庆区卫计委副主任王刘忠，延庆区大庄科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于丽，以及社区签约居民家庭保健员李建强，和您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延庆。 透明晨光中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延庆。首先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介绍一下做客直播间的三位嘉宾，分别是延庆区卫计委的副主任王刘忠。王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还有一位嘉宾呢，是延庆区大庄科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于丽。于主任，也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还有一位呢是社区的签约居民，同时啊他还是家庭保健员李建强，李阿姨，也欢迎李阿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好，你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非常欢迎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延庆哈。其实提到延庆啊，除了我们在预告当中提到的像八达岭、龙庆峡这样非常拥有这个风景秀丽的景区之外，大家伙还特别关注，因为冬奥会马上就要在延庆开始举办了，大家伙也特别关注在冬奥会期间，如果运动员比如说在赛场上有一些非常危险的这个运动竞技项目，如果不小心受伤了，能不能够在延庆比如说接受到及时有效的这种救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让王主任回答一下大家伙非常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大家伙关于延庆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为大伙开通了，010-6515-822和010-6515-833。同时呢，大家伙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新闻和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在今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伙准备了互动的礼物哈。在节目之前，王主任就说了，让大家伙对于延庆的家庭医生您希望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今天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和王主任进行一下互动和交流。不管什么样的服务，您有需求就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提出来，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及时反馈给王主任，希望能够尽量的满足大家伙的这样的一个需求哈。只要参与节目互动，我们就会有机会获得这个延庆为大伙准备的健康小油壶一个。我们今天呢为大伙准备了十份礼物，也就是说在节目结束之后会有十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为大伙准备的健康小油壶。如果你想要获得这份礼物的话，抓紧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吧，提一提对于家庭医生您希望他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得先问问王主任哈，大家伙现在特别关心这延庆为冬奥会做好准备了吗？像冬奥会的这种医疗保障，咱们的准备进度怎么样了？ 你好，因为冬奥会呢是国家工程，从党和政府还有北京市政府、延庆区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我们正在做积极努力。我们主要做了这么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定点医院，因为我们延庆是冬奥赛区三大赛区之一，延庆区医院是冬奥的定点医院。我们正在做的一项工作呢，就是冬奥定点医院的升级工程。第二项工作是冬奥专区建设，就是我们在区医院辟出专门的一个区域，为将来的冬奥会大家庭的成员服务。第三是急救流程的改造，还有国际医疗保险的我们这些衔接和培训工作，我们正在做。第四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正在做人员培训。比如说英语沟通交流方面的，还有滑雪医生滑雪技能方面的，还有空中救援方面的啊。为了提升我们的服务保障水平，提升我们保障能力，我们请北京市卫计委评审办邀请全市各大知名医院的专家，给我们延庆进行了会诊把脉，找到了我们的差距和短板。我们现在已经制定了方案，正在按照这个方案的要求落实提升计划，全面提高服务保障冬奥会的能力，在软件和硬件方面都有。 都有这个提高的计划哈。 对， 刚才王主任说了，这个延庆区医院是我们冬奥会的定点的医院，也就是说在冬奥会期间如果有运动员发生了这种意外情况，甚至出现了这种生病不舒服的情况，其实在延庆我们说自己的地盘就有相应的医院能够承接这样的医疗服务。同时呢，现在软硬件各方面都在做改造。其实除了我们说服务好冬奥会啊，在延庆生活的居民他们也需要非常好的这种医疗保障措施。也想问一问王主任，现在整个延庆的医疗资源分布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现在有这种比如说三级医院或者三甲医院在延庆吗？ 我们延庆呢，从医疗资源来讲是比较单一的，因为我们人口也比较少，主要是以山区为主，三十几万人。我们现在有四家二级医院，区医院、区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精神病医院，还有16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166个社区卫生服务的 村卫生室，还有57个社区卫生服务站，从那个资源来讲，我们延庆的医疗卫生资源还是比较单一的，以政府办的一级以上的，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上级别的医院为主，一级、二级医院为主，没有三级医院。 现在延庆还没有这个三级医院， 对， 但是也想问问您，我们既然要办冬奥会，刚才您说了软硬件的实力都在提升哈，虽然现在延庆区的医院还是一家二级医院，但是它的这个服务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现在在多家医院的支援下啊，正在做这个提升工程，我们区医院已经跟北京三院进行了深度合作，就是被北医三院已经托管了啊，每周都有30几位专家在我们延庆坐诊。除了我们自己的能力之外呢，北京市这些大医院，比如说积水潭医院、天坛医院，在冬奥会期间也会支援延庆啊，保障冬奥会的顺利进行啊。 这样大家伙就放心了，有这样我们说资源和实力非常雄厚的大医院作为后盾，而且现在延庆区医院也和北医三院进行了这种深度的紧密结合，现在已经托管了，每周都会有30多位北医三院的大专家去延庆区为大家伙来服务了。 对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就想问问李阿姨了。李阿姨，您在延庆是土生土长的延庆人吗？ 对呀、 土生土长的延庆人。 对， 那就得问问您了，在延庆生活这么多年啊，对于延庆整个的这种医疗服务的质量或者说这些年的变化，您是不是跟我们说说以前什么样，现在感觉怎么样？ 那好啊以前吧，反正去看病那个比较困难吧，尤其是到那个县医院，那个排队人多，这半天也看不上病。现在呢，我们就是到这个区，那个咱们那个定点医院吧去看，特别方便。我们去了就能挂上号，然后呢，他都还免了一些那个医疗费用。尤其是那个免了那个挂号费。还那个减少了很多那个医药费，精简啊，这方面我们觉得挺放心的，也挺高兴的，给我们那个患者吧提供了方便的。 李阿姨听得出来哈，特别的高兴，特别的开心。首先就是挂号变得容易了， 对， 再一个在报销比例上也比原来要高了， 对，比原来高了。 这个李阿姨 还节省了时间呢， 还省时间。李阿姨一听肯定就是一个老延庆人，因为他还说的是延庆县医院的，现在应该就是我们的延庆区医院吧。 区医院，对。 这个原来挂号不太容易，现在看病是不是就不太往这个我们说原来的县医院，咱们现在的区医院跑了？ 不往那边去了，现在我们就在我们那个指定的那个。 医院就在我们 点医院，就是我一般的，我就 也就是原来的乡镇卫生 社区服务中心。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相比我们说这种区医院，首先距离肯定是近了，在家门口。 对，在家门口。 再一个，刚才李阿姨说了。这个挂号容易了，而且报销比例还高了。 对对。 现在比如说一般是生个小病咱去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还是说其实我们很多的这种慢性病的管理，像老年人可能很多都有高血压糖尿病啊，根据您的了解，比如说像您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如果有这种高血压慢性这种慢性病的话，咱们也会选择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吗？ 会。哎呦，我们那一般小病啊都去那个咱们社区那个医院就诊，因为社区医院的那个医疗水平现在提高了，那个新医改后吧，你药物种类也增加了很多，就不必说为了这个那个看病再到区卫生院去了，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就是给我们那个提供了方便的 药品跟我们说大医院首先目录统一了，大家伙不用说为了开药原来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没有的药咱必须得去大医院开，现在统一目录了，咱都能开到，不用跑了， 现在几乎都能开到， 都 是没有特别限制的， 对，就是特别限制的一些还得上咱们那个 大医院， 大医院去。 那也想问问，比如说现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我知道您也是这个家庭医生的签约居民了哈。我想问问李阿姨，您的这个签约家庭医生，这个平时都给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啊？ 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因为我吧是那个，2012年，到咱们那个，社区。 去成为签约居民的 签约居民， 可是呢，那个在那儿啊，因为我那个医生就是魏红霞，大夫，我到那看病的时候呢，那个魏大夫就告诉我，因为我有那个高血压，他就建议我要参加那个家庭保健员，从中呢，我就学习了一些关于慢性病的防治这方面的知识，另外呢，在参加家庭保健员培训后，我知道了这个。就是在饮食方面，尤其是高血压的饮食方面，要少盐，就是说那个控制盐的摄入量。相同的呢，在饮食这个生活习惯那个，就说是容易导致这慢性病在家庭成员中的多发。以前呢，我在这方面不太重视。因为那个以前那个生活习惯吧，也就跟着农村那个生活习惯一样，就是多吃很多很多那些 主食，而且口 也重，口还重。从那个学习之后呢，我知道这个要控制这个高血压呀，就必须得限制这个盐的摄入量。另外在饮食这方面呢，应该说是控制这方面自己也知道了，多吃点青菜，然后呢多吃点水果。那个后来呢有一段这个时间慢慢的血压就降下来了，反正通过学习我知道了，这个原因控制血压，怎么样控制好血压，会把那个我学到的知识呀再告诉我的家人和旁边的人，让他们学到正确的健康知识，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家庭医生啊，不光是为李阿姨自己提供这种健康的管理，对于高血压这种慢性疾病的控制，同时还会教您一些这种健康的知识， 对， 让您去影响身边更多的人。好，那接下来就想问问我们的两位主任啊，在延庆如果真的签约了家庭医生，现在到底能给比如说签约的居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呢？ 我先说啊，说一会儿，待会儿，因为我不是非常专业的医生啊， 于主任这边有补充， 于主任一会儿再补充。 好， 主要是14项公共卫生服务。 哎呦，已经现在有14项了， 这是国家要求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必须要达到。第一是健康档案啊，还有什么结核病的防治啊，然后精神病的免费投药啊。还有我们高血压的病的防治，这些我们都有相应的一些服务的标准。如果患病的人呢，出了医院以后，我们社区的医生要每年至少到4次到患者家庭去随访啊，一些健康教育啊、健康咨询啊、健康的评估啊，这些我们都会有服务的。 这个只要是签约居民，每年就会享受到有4次这样的这种上门的去回访的业务。 对，这是只是其中之一。 其中之一，好。那接下来给于主任一点发挥的空间哈，于主任可以再跟我们详细说一说，这个签约的家庭医生到底会给签约的居民提供什么样的这种贴心的服务呢？ 是这样的，刚才王主任说的那个14项的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呢，这个是面对辖区的所有的居民的，这是不用签约也是 也要满足的 国家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14项的。而这个签约家庭医生之后呢，我们能给签约的居民提供的呢，除了这国家14项的公共卫生服务之外，还可以优先享受这个优先就诊，这个转诊、预约复诊、慢性病管理。还有这个慢病的2个月的常处方用药，以及健康咨询、健康指导、健康监测，和一些什么中医的体质辨识呀，一些中医这个健康的数据的一些评估，另外呢，我们还根据这个我们的实际情况，还有制定了针对这0到6岁儿童的，还有老年人的等不同人群的有基本服务包，还有3个这个个性化的服务包，就是高血压的、糖尿病的、老年人的另外呢，我们各个中心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别制定了不同的这个自己中心的个性化的一个签约服务包。比如说我举一例子啊，这个是我们那儿永宁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他就为辖区内的失能的老人，就是那些患病卧床的、 没法活动的， 对，失能的老人，他建立了家庭病床，定期提供上门服务。为失能老人这个健康管理做一些工作，这就是我们这个签约家庭医生服务 大概的一些能享受的服务内容。嗯， 这个听起来服务非常的全面，而且会根据每一个我们说家庭医生负责的片区的具体实际情况，有一些量身定制的这种服务包。 有， 所以说今天王主任才跟大伙儿来互动，说大家伙儿对于家庭医生到底有什么样的需求，希望享受到什么样的服务，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来提出来，我们尽量会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去满足大家伙儿的这些需求哈。那也想问问这个于主任，在大庄柯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咱们为大伙儿提供这些服务的签约家庭医生大概是有多少名？ 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中心呢有三支签约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有三支。 嗯， 每一支团队呢各有一名牵头的签约医生。 嗯， 我们目前呢这个签约服务一共2600多人，但是我们还有储备力量。 嗯， 随着签约居民的增多，我们还可以组建新的签约服务团队。所以说我们的医生数量是可以覆盖我那个辖区的所有居民的。 是可以覆盖到所有居民的。 可以的。嗯，可以的。 那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个延庆这个面积比较大，而且很多都是这种山区或者是半山区，相对来说居民的这种分布情况是比较分散的，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大家伙签约这个家庭医生，他提供的服务没有办法覆盖到现在所有的这些居民，有一些空白的村存在呢？ 是这样的，这个我们您所说的这个空白呢并不指的是我们那个空白村，不是指的我们那个家庭医生签约的空白。我们现在在我们实际医疗服务工作中有一种空白呢，空白村呢指的是目前那个村里边没有村级医疗卫生机构的这个村，我们指的是医疗空白村。我们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他在村级的这个医疗服务机构缺失的情况下，他可能就有可能就医啊，或一些这公共卫生服务，它就不便利。但是我们中心针对这些空白村，在家庭医生签约方面，我们是这么做的。这个我们全乡呢没有村级医疗机构的空白村有19个，我们现在全乡呢有8名乡村医生，我们把这8名乡村医生呢分成8个组，每名乡村医生负责2到3个村， 嗯， 协助我们中心的这3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做好这19个医疗空白村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通过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把我们整个这个空白村的整个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包括家医服务这些工作统筹做好，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其实在我们是乡一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下面还有村的这个卫生服务中心， 应该有村卫生室。 嗯，但是有一些村子可能由于这个我们说各种原因，有可能是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可能是居民的这个数量原因，还没有村卫生室，但是依然会有这种流动的我们说这种村医和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这些家庭医生的管理团队，能够帮他们定期的提供这种服务。 对对对， 嗯， 是这样的啊。我们那个还有那个 2.5 公里服务圈覆盖不到的那个空白村还有10个，我们就组成了这个巡诊服务队，每个月呢入村巡诊一次，在这个巡诊的同时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慢病管理还有老年人健康管理等一些公共卫生服务。另外呢，我们今年在健康扶贫的工作中，我们乡呢还有涉及到有4个低收入村的医疗空白村。 嗯， 我们服务团队针对这个低收入的医疗空白村这4个村，每周一次入村巡诊，同时在开展入村巡诊基本医疗工作的同时，开展健康管理服务。我们大庄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根据我们辖区的地理特点，还有这个服务对象的年龄结构，还有我们现在全乡的整个的医疗资源状况，我们探索出这么一条这样的一个服务模式，就是服务主体上的全科医生加乡村医生，服务方式上的居民来诊和我们入村服务的这一个总体的服务模式，通过这种服务模式持续的丰富我们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的内涵，努力的构建分级诊疗体系，这是我们做的一些工作。 好，那除了大家伙来，您说了也会送医上门哈。 对。 那对于这些空白村，比如说咱们有比如说定期，比如说是一周去上门服务一次，还是说一个月我们服务一次？ 是不一样的，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纯的没有村级医疗卫生机构，就是没有村卫生室的那些村医疗空白村，我们是一个月一次巡诊。 嗯， 针对我们 这个今年那个健康扶贫的工作呢，我们现在有四个属于低收入村，同时又是这个村里边没有村 卫生室的， 对，没有空卫生室的空白村。针对这四个村，我们是每周一次入村巡诊的。 嗯，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有不同的这个频率哈。 对对。 其实这些啊，也是给王主任提出了这个工作的新挑战。其实延庆，我相信不光是于主任所负责的这一些地方有空白村，可能还有其他的地方也有一些空白村。那咱们作为区里面有没有统一的统筹安排去解决这些空白村的群众就医的获得感的提升呢？ 请我来给您介绍一下情况。我们延庆一共有374个行政村啊，目前有三十分钟医疗服务不能覆盖的空白村36个啊，我们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要求呢，原则上是一村一市，但我们北京市呢有一个20至30分钟服务圈的概念， 嗯 啊，如果你自己村没有卫生室，但是你邻村有，在30分钟之内服务又可及，那你也不算服务空白村 啊。 我们说的空白村主要是医疗服务空白村啊， 也就是说在半个小时的路程之内，咱找不到这种村的卫生室了。嗯， 对，一个是机构空白，一个是服务空白。我们主要说的是服务空白。 嗯 啊，现在我们30分钟医疗服务不能覆盖的村儿，延庆还有36个。 嗯， 另外我们有村卫生室的村儿啊，卫生室的房子不达标的啊，不够60平米的，是以前建的，还有52个。 嗯， 那今年呢，我们就计划这88个村的卫生室建设任务都要完成。 嗯， 另外除了建村卫生室之外，我们还要招募乡村医生啊，招募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到村卫生室给百姓提供服务。对于我们现在招募不到的，然后我们也想了一些办法。然后因为首都医科大学有个免费的大学生培养计划啊，我们也要组织这些社会青年，还有这些大学高中学生吧啊，参加订单定向啊自主招生的考前辅导，提高这报考录取率 啊， 每年也培养这么20到50名乡村医生， 也就是订单式的培养，做人才的这种储备哈。刚才王主任也说了，为了解决这些空白村的这种服务的空白，我们现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措施，有硬件的，同时也有软件的。那比如说，怎么才能让这些人才吸引来的同时，能够好好的扎根在我们延庆，尤其是一些比较偏远的这种山区，为大家伙来提供服务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三位嘉宾跟大伙来说一说。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继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第一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第8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延庆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刘忠、延庆区大庄科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于丽，以及社区签约居民家庭保健员李建强李阿姨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健康守护在延庆。大家伙儿对于延庆的基础的这种卫生服务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今天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问答。我们为十位幸运的听众朋友准备了一个健康小油壶，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跟我们说一说，对于家庭医生您希望他给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您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呢，选出十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我们的健康小油壶。大家伙儿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 RBC 健康投资家，把您的问题以及互动的这个想法发送过来，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今天呢，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参与节目，同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在腾讯视频、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一直播、凤凰新闻和今日头条等多个手机客户端随时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好的，下半段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的互动问题。在节目的最后啊，上半段的时候我们跟大伙说到了，现在延庆依然是有一些空白村的存在，但是呢我们想各种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有软件的也有硬件的这个提升哈。王主任在上半段说到了，对于一些比如说人才，我们现在采用了这种订单的培养方式。李梅就在问说，延庆的卫生服务中心这家庭医生每个人得负责多少人的医疗卫生服务啊，负担到底重不重啊？于主任，这个应该是您比较熟悉啊，您跟他大伙儿来说一说。 好啊，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这块工作呢，我们这个是并不是一个全科医生单打独斗的，我们是一个团队的。现在的一个团队的一基本构成呢，是一个全科医生加一个社区护士，再加一个这个防保人员，三个人组成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团队。这个服务量呢，量的标准呢，基本是这样子，是200到300户，600到800人。我们目前呢，基本在一个团队在800多一点点。这个服务量呢，从我们目前的这几年的实践来看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量呢不是很大，还是完全可以能够很高质量的给居民提供这个签约服务的。因为我们这个签约服务的这个800人，它是一个全人群的签约，800人可能包括0到6岁的儿童孕产妇老年人，还有一些是高血压糖尿病的一些慢病的患者，还有一小部分是我们目前没有什么重大疾病的健康人群，也可能在签约范围。所以说这800多人服务的方向和内容是不同的，所以说对这个签约服务团队来讲，这800人左右的服务量应该还是合适的。 应该还是合适的。现在的这个服务量大概一个团队三个人负责800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签约服务内容哈。那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人才的储备也非常的关键，像上半段的时候王主任提到了，现在延庆也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订单式的培养服务为我们来累积人才，像一些远郊的这个我们说区，尤其是一些山村比较偏远的地方，怎么样留住人才，同时调动人才的这种积极性，更好的为辖区的这种居民来服务，其实特别的关键。也想问问王主任，在整个延庆有没有这样的比如说政策的倾斜或者说安排，来给他们提供这样的可能性，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好，我们是这么考虑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延庆大家都知道以山区为主，山区面积大概占了73%，而且我们延庆的经济发展相对于其他兄弟区县来讲是比较落后的正因为这样呢，所以医疗卫生服务要想留住人才，对我们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我们现在正在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三方面。一呢，是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作用啊，利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利用当量和系数这样的考核方法，不断完善绩效工资的分配政策 啊，向一线人员请捷，向重点人员，主要一线的这些大夫护士们请捷， 嗯， 体现多劳多得、有济有酬，这是一个措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正在研究啊，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819卫生与发展健康大会上提出来的两个允许政策，就允许医疗卫生机构突破现行的绩效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充分调动基层卫生机构和广大医务人员的积极性。我们正在研究这个政策啊，也制定自己的方案，准备在这些方面有些突破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人事人才方面的政策，我们现在也是出台了一些比较制定了一个方案啊，有人才引进的方案，也有现有人才的管理的一个办法啊，主要是呢提供一些激励措施，奖励人才，争取把现有的人才实现留得住、用得上、发展好，引进的人才，我们需要未来需要的人才，也能够更愿意来延庆。 嗯， 这么几个 有政策的倾斜，有经济的鼓励，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特殊的政策的倾斜，或者说这种引进人才，比如说落户啊什么有吗？ 落户啊，还有临时的用周转房啊，这些措施 都是有帮大伙儿考虑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这种有志青年哈，能够投身到延庆的这种基层的医疗卫生服务当中。我觉得除了体现个人价值之外，同时我们也可以服务更多延庆的这个居民朋友。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大家伙儿的问题。好运旺旺问了一个问题，说延庆旅游资源这么丰富，如果我们去延庆旅游出现了这种意外情况，去医院看病的话，能用社保卡吗？王主任， 当然能用，因为只要是社保的，只要居民有社保的啊， 都是没问题的， 全市范围都能用。 我估计这个朋友可能比较担心的是，因为我们知道像这个社保卡，像三甲医院我们是不用定点选择的，像一些其他医院是需要，比如说大家定点去选择这固定的几家，可能担心自己没有选，延庆的医院是不是就不能用这社保卡？但是一般出现意外情况都是急诊， 对， 急诊是都可以， 是都可以报销的，您不用特别担心哈。好，继续来看大家伙的问题，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延庆现在的家庭医生签约率到底怎么样了？如果今天听完节目想去签约的话，应该去哪儿签呢？还是说在网上注册一下就可以呢？想问问家庭医生的签约率，咱们先介绍一下吧，王主任。 咱们现在因为去年呢，国家卫生纪委是对签约率是有要求的，至少要达到35%。 嗯， 我们去年大概达到了37%多啊，完成了。重点人群呢，国家要求的是60%，北京市的要求是90%，我们去年也是90%以上，已经超额完成了这个任务。嗯， 好，那签约率咱们跟大伙说完了。如果大家听完节目今天想要成为一个家庭医生的签约居民的话，有哪些渠道？ 第一呢，可以跟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联系。 嗯 啊， 就是走到离您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个时候可以面 对 面的签约。 对，然后我们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有下乡巡诊，下乡巡诊的时候也可以签约。我们自己如果有电话联系的时候，可以方便联系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会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啊。 嗯， 也可以提供入户的签约，这也是有的。 好，那这个具体的联系电话是不是比如说登录一下延庆区的这个卫生计生委能够查询到吗？ 都能够查询到， 都可以查询到。好，其实最简单的，大家记好一个这个我们北京市的卫生服务热线12320这样的一个热线，其实您问一下具体，比如说具体的这个联系电话是多少，离您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电话是多少，应该都是可以查到的。大家可以选择一个离您比较近的、您比较方便的这样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签约哈。继续来跟大伙聊一聊大家伙非常关心的这个家庭医生的问题。这个有听众朋友在问李阿姨呢，想问问李阿姨，刚才您不是在上半段的时候说自己学了好多这个健康知识，不仅自己受益，还教给了身边的人嘛？大家就问说，这个平时是在哪儿学的？是办讲座呀，还是医生一对一的给您教这些知识啊？李阿姨， 就是我们一般呢，就是去参加那个咱们去，那个医院呢组织的各项那个健康讲座 啊， 还有呢，那个我看一些那个就是健康那个大讲堂，咱们电视上那健康大讲堂。还看一些就是咱们那个社区呢给发来的一些那个宣传材料。 嗯。 那个所以有问题呢，比如说我们不懂的，再向我们那个家庭，我那个家庭医生咨询。 啊。 就是 在这方面学来的。 有讲座，同时我们也可以通过媒体自学一部分。 哎， 遇到问题，咱们再有针对性的找家庭医生来询问。 再找家庭医生询问。 嗯，其实这个方式和渠道还是比较多样的。 嗯， 那接下来也想问问，其实延庆区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山区浅山区的面积占了非常大的比例，甚至居民的分布情况也是比较分散的。做好这种我们说健康知识的科普也非常的关键，这对于我们健康的这种预防或者保健意识的提升也很关键。我们怎么解决大家分散，同时我们要比如说集中起来给大伙做这种讲座或者说科普的这种矛盾呢？黄主任。 这个呢，因为我们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年的工作呢，除了医疗之外，基本的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之外，我们也有健康教育。这一项服务内容，健康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定期组织有时间的居民要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这是健康教育，这是一个方面。 嗯。 另外，我们各个村呢，有村卫生室，村卫生室呢都有一间房子是专门做健康教育的 啊， 给向大家普及，都有像李阿姨这样的家庭保健员给大家普及这些方面的知识。 嗯。 另外呢，我们也把那个全区有155名。就是原来服务不太到位的空白的村啊的卫生计生专干，原来叫计生专干，我们现在通过我们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知识的培养，让他们转变为卫生计生专干啊，这些人也能就在咱们村里了，能够给提供特别及时的特别方便的这种服务，就是老百姓身边的一个相当于健康的咨询员，健康的管理员。 嗯，大家有问题还可以找他们咨询。 对对对对。 哦，这些更多的都是一些面对面的方式。现在我们说信息技术非常的发达，我们有没有考虑过比如说通过一些电子化或者信息化的手段为大伙来传达这些健康的知识和科普呢？ 我们也有啊，有我们身边医生啊手机 APP 的客户端啊，大家如果登录这个客户端呢，然后跟我们医生进行互动，我们就能像定期的也在这些手机上也定期的像有健康通啊，还有企信通这样的程序，我们定期的推送一些健康信息。 哎呦，也有这样的这个我们说信息化的技术手段帮大伙儿，我们说远程提供这样的健康科普和教育。 对 啊，我们继续来看，有听众朋友在互动了，田庚想问问几位嘉宾说，延庆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不是有康复病房呢？想了解一下，于主任，您所在的这个大庄科乡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康复病房吗？ 是这样的，我们那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这个规模和人员呢相对都比较小，比较少。我们目前没有康复病房，但是我辖区的一些脑卒中这个遗留这个偏瘫啊一些症状的这居民呢，如果想获取这个康复的一些知识和指导，去我那儿找全科医生是可以提供服务的。但是我那儿现在 没有病房， 基于目前的条件，我没有康复病房。 好，那也想问问这个王主任，咱们延庆区比如说像其他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会有康复病房这样的服务提供给大伙吗？ 我们大多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康复方面都有康复的设施啊，有一些康复的设施，康复训练的一些设施，但是专门的康复病床是没有的。 嗯， 但是我们都有病房啊。 嗯，大家 有一部分比较大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有病房的啊。然后如果在这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住院呢，也会提供一些康复方面的治疗。 也就是说，由于条件限制，并不是所有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康复病房，但即便没有病房的话，我们也会有这种康复专业的医生给大伙提供一些辅助的指导。 也是基本公共卫生项目之一。 嗯，好，接下来跟大伙来说一说医联体的建设吧。在上半段一开始的时候，王主任也跟大伙介绍了，在我们说这个冬奥会期间，会有一些北京市区的这些大医院提供技术支持。现在呢，延庆区医院也和北医三院连成了这种紧密型的医联体，会有专家定期的去出诊。那对于延庆整个区的医联体建设情况，现在是什么样的？ 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医联体呢，医联体建设是医改的一个措施，主要是为了分级诊疗体系建设，让病人更方便来看病，在基层就能看上病。目前对我们延庆来讲，我们的医联体呢，建设基本上达到了全覆盖，已经达到了全覆盖。 嗯， 我们以区医院和区中医院两个医院为核心医院，两家医院呢，一家医院带7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家医院带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样就把这15个中心都覆盖了。这两家医院作为核心医院，上边呢 你比如说我们区医院还上联到北医三院啊，从下呢通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能联系到我们的村卫生室还有社区卫生服务站啊，所以联系是非常广泛的。我们现在的社区卫生服务站还想从事一个探索，就是紧密性医疗体的建设， 嗯， 怎么把这种健康的服务做基本医疗的服务做得更好。我们大榆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跟我们延庆区中医院就探索的紧密的性医联体建设，它现在不仅有我们延庆区中医院的医生定期每周都到我们大榆树那儿坐诊，大榆树中心已经变成了我们区中医院的相当于一个院区了啊，还有我们北京市中医院的专家也定期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诊啊，市级专家都已经能深入到我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了， 嗯， 所以我们医联体的建设还是比较成功的。 嗯，大家伙可以不出家门，哎，不能说不出家门，这个不出村子，在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以看到这些我们说上级医院的专家了。那问问于主任吧，您所在的这个大庄柯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咱们的上级对口的医院是哪家？ 这样的，我们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对应的医联体的上级医院呢，就是北医三院延庆医院，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延庆的区医院。 区医院，嗯， 对。北医三院延庆医院呢，对我们有技术指导、业务帮扶。比如说我们需要为患者做一些稍微复杂的生化检查，我们做不了的， 嗯， 可以把标本送到北医三院延庆医院的临床检验中心。 啊， 患者少跑路，方便了患者。 好，哦，那也就是说做不了的这个化验项目，其实比如说像抽血啊，或者说其实采标本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大家不用跑远，但是整个的这个标本的检验或者说结果的拿取其实是在区医院完成的。 检验是在区医院完成的， 嗯， 但是结果还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 哦，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拿， 不用跑路 啊， 对， 就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患者 但其实出的这个报告是在区医院出来的，但是患者拿到就在家门口就行， 传送给我们，患者从我们那里取。 啊， 还有我们像我们社区服务中心跟这个延庆区医院，就是北医三院延庆医院的这种医联体合作的这种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家庭医生签约、改善医疗服务、不断提升这个群众就医获得感方面，我们中心根据我们辖区居民的需求，我们积极地探索与这个我们辖区的红色第一村沙滩沟村做了一个对接，把我们区医院的专家纳入我们的服务团队，建立了每周2个半天的到沙滩沟村的入村巡诊服务 啊， 既提升了我们的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也方便了居民的检查和用药。目前这种形式呢深受村民的欢迎。 嗯， 在我们区呢，就是我们区医院率先在我们区的另一个社区服务中心，就是永宁镇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它搭建了预约挂号处，实现了信息的互联互通，使社区的患者在基层就能挂上区医院的专家号， 嗯， 还能开出区医院的检查单子、转诊单子，能够提前的进入区医院的诊疗体系。区医院在永宁搭建的医学影像的远程会诊系统，方便了患者。我想这种方式方便患者的这种模式，将来会在我们中心应该也是会实现的。 嗯，也就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想办法让患者少跑路，让这些信息化的手段多跑路。 对， 那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时间非常有限，最后呢让王主任跟我们说一说吧，现在在延庆想要提升这种就医获得感，我们有没有采取更多的这种信息化的技术化的手段来帮助大伙实现呢？ 我们延庆呢，从医疗卫生来讲，在信息化的建设方面还是比较落后的，但是我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嗯， 第一个呢，是在医改工作中呢，我们也除了做好医改的规定动作，我们也克服我们自己的困难，全面推进先诊疗后结算工作。嗯，就是患者来了以后，只要挂上号了，就马上就能看病，在诊查跟检查的环节不用再交费了。 嗯， 只在离开医院之前，在诊疗结束之后再交费就行了，这叫先诊疗后结算。嗯，我们区卫生计生委也是通过积极调研，认真落实这项工作，在2017年的8月呢，就基本实现了1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先诊疗后结算的全覆盖。哎，这个呢，在全覆盖这方面呢， 我们可能是全市第一家。为了进一步的改善这群众的就医体验，让群众看病更加及时、更加快捷、更加方便，解决三长一短这个现象嘛，我们今年的二月，在区妇幼保健院试点启动了延庆的健康平台。 嗯， 通过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和支付宝生活号等移动的互联网入口，整合了医院、还有第三方支付、还有银行的资源，基本实现了。全过程的信用就医和自助就医、 也就是说大家不用拿着现金，拿着手机也可以完成整个的就医流程。 患者就依靠咱们现在这个体系，就能享受全过程的先诊疗后不会、就诊过程中间不需要再支付费用啊，这样呢就诊的时间就能节约60%以上。 好， 缩短了这种挂号、就诊和缴费的等候时间。这也是改善就医体验的一个措施。 嗯，那今天时间非常有限，没有办法继续和几位进行交流了。其实更多我们延庆的这种基层的社区卫生服务带给大伙的惊喜，需要大家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机会去发现、去感受。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也可以随时提给我们的这个延庆区的卫生计生委，我们会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努力的去改善它，让大家伙的就医获得感能够获取更多。那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获奖名单呢，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向大伙来公布。也为大伙预告一下明天的节目，在明天的节目当中会为大伙邀请到北京小汤山医院有氧运动中心的主任牛国卫做客直播间，跟大伙来说一说健骨防疏松。今天您动起来了吗？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258是酿制一款白酒的工序数量， 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的品质保证， 1258是大国工匠精神的卓越体现。 董酒1258，1258道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健康美酒，130位草本配方，5年酿制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呢。 微蓝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 烦什么呢？ 要办婚礼，还没选到合适的酒店。 我给你推荐一家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那儿，观云阁宴会厅层高8米，还有专业的舞台音响。 好是好，会不会很贵啊？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呢，听说今年仅限8月、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国宝。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扩散条件较好，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15到45微克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一级优。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